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 说到美国流行乐坛的天后级人物，怎么能忽略了 Jenny Jackson？ 早在90年代 ，Jenny 就成为流行乐坛最著名的歌星之一，与 Madonna、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 并列为四大天后。今天的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大家送上由 Jenny Jackson 演绎的经典歌曲《Someone to Call My Lover》。Jenny Jackson 是当代最成功的流行女艺人之一，她以灵歌劲舞为资本，精良音乐制作，富有创意的视觉外延，深度的思想，成为受到全世界认可的超级流行音乐巨星。2001年4月底 ，Jenny Jackson 发布了继1997年数百万销量专辑的《The Velvet Rope》之后的首张新专辑《All for You》。这张动感灵魂风味、洋溢着 Jenny 纯天然生活乐趣的专辑，将延续 Jenny 去年在电影《肥老教授》原声带的主题曲《Doesn't Really Matter》的成功。而同名主打歌《All for You》迅速成为全球排行榜的冠军，并且将它自1986年的单曲《When I Think of You》以来，在美国排行榜的冠军歌曲记录递增为9首。而其他佳作还包括《New Beginning》、《Come On Get Up》、《Trust the Try》、《When We Owe》，以及与纽约音乐巨人 Richard Simon 之女 Carly Simon 意外惊喜合作的《Son of a Gun》。这是一张在多样选择的乐坛中最新的指针巨作，而这些流行、摇滚、节奏蓝调和嘻哈形式的歌曲都无法抗拒地深深地触动了人心。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Someone to Call My Lover》。 if I stay helpless all the time. You know I got this feeling, feeling on my mind. Yeah. I gotta get over. Get on over to the good side. Gotta get over. Gotta get a little closer. I gotta get over. Getting closer to the good side. Lord, I gotta get over. Getting over. hope you understand. It can happen. 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nd there's no going back. Highway patrol choppers coming up over the ridge. Hot soup on a campfire in the bridge. Shelter line stretching around the corner.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order. Family sleeping in the car in the southwest.Home, no job, no peace, no rest. Well, the highway is alive tonight, but nobody's kidding nobody about where it goes. I'm sitting down here in the campfire line, searching for the ghost of time travel. He pulls a prayer book out of his sleeping bagPreacher lights up a button and takes a drag. Waiting for when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and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In a cardboard box near the underpass. Got a one-way ticket to the promised land. You got a hole in your belly and a gun in your hand. Sleeping on a pillow of solid rock.Breathing in the city, going down. The highway is alive tonight. Where it's headed, everybody knows. I'm sitting down here in my campfire line, waiting on the ghost of time travel. struggling to be free. Look in the eyes, Mom, you'll see me. The highway is alive tonight. Nobody's kidding nobody about where it goes. I'm sitting down here in the campfire line with a ghost of old time Joe.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 S Club 7是一支从英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年轻团体，他们推出专辑后的第一周便登上了英国金榜冠军宝座，首支单曲在美国发行了一周就打入了 Billboard 单曲榜前20名，这样的成绩此前只有 Spice Girls 和 The Beatles 曾经达到过。今天我们要送上的就是 S Club 7的热门单曲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I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是 S Club 7为英国 BBC 孩子的呼救活动而推出的一首单曲。2001年5月，这首歌称霸英国金榜3周冠军，并成功打入到美国 Billboard 流行单曲榜 Top 10， 蝉联双周单曲榜销售亚军。如此的成绩让 S Club 7成为当时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英国偶像团体之一。他们不仅是个优秀的流行团体，同时也是一群出色的年轻演员。出道不满一年就得到了欧美乐坛各大奖项的充分肯定，成员们主演的电视系列片 Miami 7 也极受欢迎，已经在100多个电视台连续播放。 S Club 7充分向大家展示了他们对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以及流行时尚的热爱，同时也在用音乐为喜欢他们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送上惊喜。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和您分享的就是极具天赋的团体 S Club 7带来的这首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Everybody's got something they had to leave behind. One regret from yesterday that just seems to grow with time. There's no use looking back or wondering how it could be now or might have been. All this I know, but still I can't find ways to let you go. I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till the day that I found you. Even though I pretend that I moved on,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never found the words to say. You're the one I think about each day, and I know no matter where life takes me to, a part of me will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stomach into knots. Thank you.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Do you ever spend a weekend on the water, drinking beer? Do you drive somewhere like Myrtle Beach or Padre Island every year? Hi, 欢迎各位相聚在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一起分享欧美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erry。有个明星老爸，若想走演艺之路，自然会比普通人更顺畅一些。不过到底能走多远，最终还要看自己的实力。红极一时的拉丁创作唱将 Enrique Iglesias 在不满二十岁时就在歌坛小有成就，不过大多数人认识他都是因为他的明星老爸情歌歌手 Julio Iglesias。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还曾为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 Enrique 举办了一场化妆舞会，他自己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证明自己并非是因为有一位名声显赫的父亲才站稳脚跟。当然几十年过去之后， Enrique 依然在歌坛饱受爱戴，甚至还在今年被选为美国人民选择奖最受欢迎男歌手。他绝对是用实力证明了一切。今天和您分享的正是他在几十年前广受好评的专辑同名主打歌 Escape。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Escape》让他成为史上唯一一位拿下英国金榜的拉丁艺人。这张专辑不止在英国成为最卖座的专辑之一，在美国也是认证的300金唱片，全球销量突破了7000万张。在这张英文专辑中， Enrique Iglesias 以全新风貌再度惊艳歌迷。除了邀请冠军舞曲制作人 Paul Barry、 Mark Taylor 以及 Lester Mendes 等人共同精心雕琢之外，他本人也积极参与到创作、制作以及歌曲的筛选中。其中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 Escape 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金曲之作，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把时间留给这首歌。

I'm alone, but I know everything you feel.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ure, I'm not that sure. I wanted to be there, but now I feel so sure.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在大多数人概念中，运用录音设备和后期软件越好，作品也就越精彩。然而这个常规的观点在 Daniel Bedingfield 这里却被全然推翻。以超级丰富的音乐元素而著称的这位歌手，只需要最基本简单的录制工具，却打造出了众多让人赞叹的美妙音乐。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Daniel Bedingfield 令人惊艳的首支个人单曲 Gotta Get Through This。2002年 ，Daniel Bedingfield 第一首单曲《Gotta Get Through This》成为众多流行榜上的座上客，更是一举拿下了数周冠军。同名专辑也红遍英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如此受欢迎的歌曲，居然是他在自己的卧室里用一部电脑和一支麦克风创作并录制完成的。虽然工具相当简单，但是歌曲里却充满了各种音乐元素。Daniel 曾表示，自己并非刻意地使他做的音乐那样丰富，只是因为自己喜欢的音乐太多了，不论是古典还是流行，所以在做专辑的时候就把喜欢的音乐都放上去而已。他形容自己的音乐像是 Sting、Michael Jackson 和 Stevie Wonder 的融合体。当然，这种说法过于谦虚了。毕竟 ，Daniel Bedingfield 的音乐当中，大家听到的并不是别人音乐的影子，而是属于他自己的鲜明风格。马上来分享的就是他的这首成名之作《Gotta Get Through This》。如果你也是一位有理想的人的话，那么请记住，只要拥有真正的才华，永远不会被客观条件所打败。 I can fly.